要再接受七日自我健康管理。有关人士的健康码会转为黄码，不能够进入公共场所、政府部门和医院等，直至在澳门第二十日再接受病毒检测。如果转为阴性，入境之后第二十一日健康码先会转为绿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872点，跌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51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7，人民币6.553，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81美元，卖出1,881.48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另外，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南偏东约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明日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微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0月13号，不是很介意。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话，不介意他人常说深圳 GDP 已超越香港。 我就不是很介意啲人成日话咧，深圳嘅本地生产总值已经爬咗你头咯，咁。因为毕竟佢人口啊、土地啊各方面是比我哋丰富一啲嘅，但未来嘅发展，我真系希望中央会继续俾深圳特区有一啲先行先试嘅突破性创新嘅政策，令到香港同深圳嘅合作咧，可以喺一个全新嘅台阶里边进行。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无论各位有没有去过美国华盛顿，都知道国会大楼和林肯纪念堂的轴线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尖塔屹立，就是华盛顿纪念碑，纪念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塔的内壁镶嵌住大约190块碑文。纪念碑第10层有一块来自中国刻有汉字的石碑，碑上面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徐继如。碑文就大赞美国国父华盛顿，大意是华盛顿的确与众不同， 起义勇猛，超过陈胜、吴广；雄才大略就超过曹操、刘备。虽然已经开拓咗江山，但就冇贪恋名位，唔世袭俾子孙，而系建立选举制度。呢一种将天下交翻俾天下人一齐共有嘅做法，令人哋感到尧、舜、禹三王时代嘅推举禅让嘅遗风。佢治国善待民生，唔推崇武力，可以话人中豪杰。美国国土大，但就冇皇后封号，权力都系交翻俾公众。西方从古到今嘅人物都唔能够唔以华盛顿做第一啦。呢块石碑是由大清浙江宁波府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和信徒订制的，在咸丰三年，即是1853年送给美国的。碑文是摘录自福建巡抚徐继如所写的《迎环之略》。送碑给美国14年之后，美国人向徐继如送回一些礼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请人复制华盛顿的画像，此次在北京举行赠送仪式，由美国驻华公使将幅画送给徐继如，作为他在迎环之略猛咁赞华盛顿的致谢。各位，徐继如出身书香门第，51岁在福建做巡抚，并且是代理民设总督。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徐继如由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知道世界地理和历史，用四年写成近20万字的《迎环之略》。同其他人的睇法不一样，他不单止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还谈论西方民主制度，包括美国政治制度，而且是高度评价，明目张胆宣扬并且提出学习西方。他不会以中国中心观来自居，例如不会用个儿字来称呼西方人，但是他这种思想超前的行径令到他受到一些势力的抨击，影响了仕途。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今日星期一，咁欢迎收听呢个广东广西。咁每晚咧11点起咧，中文台咧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同时咧欢迎紧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咁今日咧就系马鼎盛老兄主持， 不敢不敢。 咁佢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卢伟力博士啊。 咁系啊，我已经响电话呢边啦。 系啊系啊，咁题目咧就系马思曾。即是马 Sir 的伯爷， 犀利犀利， 和香港电影和粤剧，两位自然多嘢讲啊。 这个话题咧，点解咧？即系唔单止话系马思曾今年120冥寿啊， 系， 即系马思曾同香港嘅粤剧同埋香港嘅电影咧， 系， 佢有一段缘分嘅， 姻缘嚟嘅系。 啊，从呢个20年代末到41年香港沦陷，咁啊十零年，又从香港重光45年到55年底翻大陆，咁又系10年。呢20年咧，马思曾喺香港嘅粤剧呢块宝地啊，佢就扬长避短啦，利用佢嘅特色。在香港粵劇咧就做了一些事情嚇，即係做大戲都做了幾百出， 400出， 同埋佢 編寫都唔 自己編寫都有百餘出， 百幾出。 咁佢嘅特色係乜嘢咧？要同香港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講起， 嗯， 嗰陣時咧，開始有有聲電影啦， 係， 咁呢樣嘢咧，就活躍咗香港嘅呢個文娛生活啦， 嗯， 咁對粵劇咧，又係一個係一個挑戰啊，有一個激勵，咁馬師曾嘅特色咧，就係佢編導演都立曬， 係， 咁佢可以喺外國電影找素材，嗱咁啊，举个例啦，拆王子， 系啊， 拆王子呢个本来是荷里活的电影，叫做《八达城之道》啊， 系啊， 咁个名演员咧，范鹏克都是同呢个卓别林齐名噶啦， 系啊， 咁佢就从2025年喺广州大罗天已经同阿陈飞龙地咧改编咗成为粤剧噶啦。 嗯嗯， 咁嚟到香港咧，就成为佢嘅首本戏。 系啊， 咁呢个范鹏克咧，1930年咧就居然喺香港嘅高星戏院睇马师曾呢个粤剧《拆王子》。 系咩？哦， 吓，佢觉得奇怪，我呢个荷里活电影点解中文仲要系粤剧啊改编？咁啊几过瘾，咁啊睇下啦吓。睇完咧，仲到后台探班。 哦， 系啊。咁啊，相談甚歡。 嗯嗯。 啊，咁呢個係一個 佳話， 中美呢個藝人嘅一個佳話， 文化交流。係 啦，咁呢個拆王子咧，不但係做粵劇，馬師曾喺1939年咧， 係 仲拍呢個拆王子嘅電影。 嗯。 啊，咁啊，當時仲唱嗰啲主題曲啊，一首《贈別》啊，一首《海歌》啊，咁樣。吓，咁呢个拆王子咧就成为即系香港粤剧嘅一个戏宝。 系啊， 啊到1958年咧，何非凡同梅尔咧 又做过， 系又做呢个拆王子电影。 嗯， 哦，嗰、那个系情真， 改编马师曾嘅拆王子嘅， 系啊，后现代版就几个唔同嘅， 同埋后尾咧仲有拆王子续集嘅电影。 系。 咁呢個小小故事咧，就講明即係馬師曾佢嘅特色啊，佢係跨兩個電影同埋粵劇， 嗯， 即係盧偉力話齋相得益彰啦。咁啊，盧教授講下啦。 嗯， 我就其實就梗係冇啊，鼎盛兄你咁熟啦。 冇。 咁不過因緣際會 咧， 因緣際會咧就今年咧係令尊翁啊。即系马师曾咧，120岁嘅即系诞辰啦，纪念。咁咧就原本呢个香港电影资料馆咧就搞咗一个咧就相当大型嘅回顾系列展览兼电影放映嘅。 系啊， 咁就安排晒噶啦节目，咁就。但是因为后来疫情的关系呢，咁所以都即係中途都冇办法可以如愿进行。但係就有一样嘢留低咗，嗰样嘢呢就係嗰个节目嘅安排，同埋有一本呢佢哋嘅通讯。 嗯。 咁佢哋嗰个通讯呢就请我呢就写一篇关于马师曾嘅即係演艺嘅一篇文章。咁於是我就喺年初呢就花咗2-3个月嘅時間咧，好系統，真係好系統啦。咁啊，睇翻一啲以前睇過嘅，睇翻一啲以前未睇嘅，就系統咁樣睇咧。就啊，馬師曾嘅好多套即係電影。咁啊，於是咧我就了解多咗馬師曾。我覺得佢真係一個好了不起嘅， 係啊，好了不起。 一個唔單止一個藝術家或者伶人。佢係一個即係文化人嚟嘅， 係啊， 即係佢有一種即係文人嘅骨氣啊。咁呢種文人嘅骨氣咧，我就用4个字概括，就係以戲言志啊，即係用戲劇嚟到去講自己嘅志向呢件事咁樣啦。咁我就寫咗篇文章。咁啊，後來亦都同啊陳守仁教授咧，就去一個網台咧，就講咗幾個鐘頭，即係介紹馬師曾嘅一生啊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當啊鼎盛兄話，誒、哎、揾我上嚟一齊講呢個馬師曾，我即直情覺得係好榮幸，即係有咁嘅機會咧，即係喺2020年嘅結束之前咧， 就同大家讲下马思珍。咁我觉得呢，即係我哋譬如头先鼎盛兄讲嗰件事呢，在香港的粵語片時代，甚至後來發展到香港電影的港產片年代呢，都有某種風格的、哦 嗯、 那種風格呢就叫異國情調、 啊啊、異國情調、嗯、 是啊、譬如五十年代呢就很喜歡穿一些阿拉伯裝、 嗯、 梅即是羅艷卿那些出獄鏡頭那些叫船公厭屎的、 嗯、 即是張英啊，來艷卿啊，嗰啲船公厭屎啊， 嗯、 就係呢個傳統噶啦。 嗯， 即係話咧，著一啲又唔係西方西裝，因為嗰個咧就涉國仙嘅白金龍啦、啊。 嗯， 又唔係唐裝， 嗯， 而係中東，中東嚇、啊，即係嗰啲阿拉伯啊， 嗯、 即係嗰類嘅裝束，即係嗰啲異國情調咧。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呢，原來又是有某一種風格。咁所以呢，這個風格如果我們要追本溯源呢，就是來自馬思珍的茶王子的。 是啊是啊，那些那些衫啊、那些服裝呢有個名頭的。就是那些呢就是異國情調啊，你講了呢。好多時呢就是那些袖呢就是起花的。咁條褲呢就窄窄。但是呢佢呢就是啦，但是個褲個上高呢就有花紋。是啦，冇錯啦。嗰、那個呢有好多呢就是叫東中東啊，有好多呢就叫做劍俠唐王啊嘅裝嚟嘅。咁啊，打起西洋劍咧係好睇嘅，好靚嘅。張英啊，嗰啲後來成咗名咧，就好中意著呢種咁嘅衫。收尾咧，亦為香港咧四五十年代咧，就係成為時裝添嘅。 系 啊，嗰啲灯笼袖啊，就系呢嗰阵时兴噶啦。 所以佢呢个咧就系即系开风气节先。咁其实头先阿鼎盛兄讲紧嗰个咧系粤语片嘅兴起咧，其实马思珍咧就属于即系第一波啊。 系啊， 呢个视觉先吓，因为咧即系我哋知道咧，1933年咧就。薛觉先即系嗰套《白金龙》咧，就响上海就演粤剧啊嘛。咁佢又改编呢个西洋电影嘅，咁啊好卖得。咁于是咧就令到天一公司咧都戚起条筋咧，就直情系要拍咗佢做粤语片啊，即系粤语嘅歌唱片。咁啊又系好卖得，东南亚又卖得，世界又卖得，南北美洲都卖得。於是直情咧，係令到呢、這個天一公司咧，就直情咧係拉隊，其中一半咧就嚟咗香港就設廠。 嗯， 所以咧即係30年代1933年、34年開始咧，就天一就喺香港咧就拍粵語片啦。 係啦，天一咧就係、是、我哋近時嘅老闆啊。嘅家族生意嚟 嘅吓，系啊，大佬二佬咁样啦， 第三个三兄弟， 系啦， 即系大哥、三哥同埋六叔吓， 系啦，咁、 嗯、 所以咧，即系当时咧，其实就马思珍就啱啱响北美洲就嗰段股咧，一阵间鼎盛兄可以讲啊，其实都几辛酸嘅，作为一个粤剧艺人响嗰个年代。咁但係呢就佢就好想学电影，咁就一路都冇机会响北美洲，咁后来辗转都返到嚟香港啦。咁咁除咗演粤剧之外呢，佢仲即係好有心咁样呢，将一个名作啊就改编咗做呢个粤语电影，咁、那个咧就系后来好出名啊，《野花香》啊， 系啊系啊， 同谭兰听一齐，咁、嗯、啊套电影就唔存在噶啦，不过剧本我睇到， 吓点解睇到咧？ 原来佢哋因为响美国放映，响美国放映咧就要将嗰个剧本咧拎去送检啊， 即系本事， 唔系本事，系成个剧本啊， 成个剧本啊，哦。 成个剧本将佢翻译做英文。 系咩？哦， 成个剧本翻译做英文就送去国会送检。咁我咧就研究啦，咁我就揾翻嗰个国会送检嗰个版本，仲有个确认嘅。咁样由头至尾睇，哇！个剧本原来真系写得好绝屈啊！即系如果用啊天志兴你嗰个讲法，佢啲男女调情嗰啲咧， 系写得好正， 系啊，超前时代啊，直情系男女调情嗰啲超前时代。咁呢个就系马思珍谭兰卿，即系响30年代嗰个版本。 谭兰卿当年系做花旦噶吓， 梗系啦， 唔系做丑蛋噶吓， 好有名， 系啊， 好有名。 唔系丑蛋啦，系花旦啦， 花旦嚟。我想问马老师一个问题 啊， 咁根据嗰本书咧，你本俾我嗰本书咧，我睇咧，马思珍咧，佢点解会识英文呢？佢应该系冇读过英文噶、哦。 咁佢喺广州读完整嘅中学， 系、啊，都冇英文噶。 嗰阵时嘅广州应该有英文课嘅， 有啊， 应该系英文 課，都好水平很低， 就唔敢话点样吓，点样水平，但系即系对白应该冇问题， 冇问题，哦、 应该冇问题。 但系后来咧。点样翻译成为英文送去美国检查呢、這个 嗰啲我谂就有 人帮佢嘅， 有专门人士啦。 但系佢马都知道要识嘅，佢、要睇过嘅。 系 佢就要所谓要批准嘅 approval 嘅， 即系有一半水平啦。 一半水平得噶。 嗱、我就想讲下马思珍，佢除咗喺呢个外国嘅文学同外国嘅电影当中。吸取一啲素材咧，仲有佢就係當然傳統嘅劇目，佢不但係演出，而且係喐手改，即係按照廣東本地嘅環境同埋佢自己切身嘅體會，次官，我同你都傾過佢嗰個宋世傑， 係啊，宋世傑， 宋世傑亦都係佢嘅首本戲啦， 係啊。 咁宋世杰佢原来喺明朝已经有咗一个底喺度， 有版本嘅， 系成为一个传统剧目。北京、上海嘅京剧人士啊，周信芳啊、马连良、啊、 都仲喺演过， 佢哋都作为首本戏嚟演。但系作为马思珍，佢改咗剧本之后咧，就突出咗一点，即系我哋叫做打地气啊， 系打地气 个人民性啊，咁。后尾阿周星驰佢拍嗰个电影咧，系食住呢条桥上嘅。 系啦， 啊，佢唔系按照《江湖十八本》，唔系按照即系北方嗰个四进士咁样嚟做嘅。本来四进士咧系清官戏嚟嘅，即系等于包公戏啊，等于呢个彭公案啊嗰啲系清官戏嚟嘅，就讲佢断案审案。 系 咁，马思珍咧就唔系。将一个配角，一个落魄嘅秀才，一个小酒店嘅老板，佢攞个丑角嚟做咗呢个审死官嘅 主角， 个主题就变咗啦。佢有条咬住系咩呢？就系老百姓对官嘅感受。 系啦，呢个有贡献。 攞住呢条主线咧，就塑造咗一个典型人物。 系好，我卢伟力，我哋听日歌先，咁然后咧，至一阵再倾落去。呢个歌咧就系马思珍《红线女》合唱嘅《十玉钟》。 阿玉娇呢？佢年十七。女大就英嫁郎咯，难怪佢受人嘅聘吻。傅公子呢，佢人老实，佢一见就钟情，哇，钟情到了不得。我淡官也曾做过笋咯，老娘都做过嗰一人，等我嚟切。及佢两个人，等佢有媒有问，相配匹。开门啦，玉娇。 边个啊？ 刘大娘。 刘大娘，你嚟咗啊？我开门俾你吓。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午夜起禁止过去十四日曾经在英国停留超过两个钟的人士登机来港，包括香港居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收紧规定下暂时不会再有载客航班来港，指出政府过去没有对任何一个地区实施禁严厉的规定，但由于疫情来势汹汹，又需要阻止英国变种病毒在香港扩散。至于已经由英国抵港的人士，即使已经完成十四日检疫，亦必须强制留在家中多七日，直至在抵港之后第十九或第二十日的检测有结果。换言之，英国已抵港人士需要在抵港的二十一日之后才能够自由活动。另外，本港正是实施的防疫措施包括餐饮、晚市、堂食禁止、二人限聚令和口罩令等，继续维持至下个月6号。政府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由于英国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病毒株过去在英格兰东部和伦敦急速传播，担心一旦传入本港会推高病毒的即时繁殖率，令本身慢慢受控的疫情逆转。他说目前只是根据初步数据发现变种病毒株传播力可能较强，但认同有必要实施预防措施。梁卓伟又说，至今未发现本港的病毒株基因有突变，港大医学院将会分析今个月由英国抵港的确诊患者样本，并作基因排序，了解是否有当地的变种病毒株传入本港。一名城巴车长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城巴表示确诊车长曾经在上星期四和星期五分别驾驶 307A 和 5X 路线。确诊车长曾经驾驶在朝早7:05开出由大埔前往上环的 307A， 以及上午9:00至中午1:00来往坚尼地城和铜锣湾的 5X 路线，涉及四架巴士。确诊车长在上星期五收工之后接获家人确诊的通知，翌日接受检疫，今日确诊，当值期间有戴口罩。城巴已经通知曾经驾驶以上四架巴士的十几名车长留意身体状况。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多国禁止英国航班入境，法国更加暂停同英国的海陆空交通48小时，包括有人随行的货运。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会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政策、商讨对策，欧盟成员国亦都会在布鲁塞尔开会协调措施。英国食品和饮品联合会担心英国的食品供应和英国产品出口会受影响，货运业呼吁民众冷静，表示将会和政府密切联系，确保圣诞和新年期间的新鲜蔬果供应。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820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3点，跌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6，人民币6.553，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兑美元0.75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81美元，卖出1,883.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广东广西。 讲古讲今日有个新闻。就话台湾个马祖岛啊，上边嘅大炮8寸口径嘅，即系203mm 嘅大炮咧，就实弹射击，即系多年以嚟咧都冇咁激嘅呢个军事行动啦。啊，突然咁打咩意思咧？咁其实系军事上面冇咩意思嘅。你嗰个炮虽然系好大，所以虽然能够打到大陆嘅射程。但是在武制空权、武制海权的情况下呢，你的马祖岛离大陆几公里那么近，得个10平方公里，摆得几多兵啊？如果大陆真的要打的话呢，绝对是很快就可以拿下来的。但是蔡英文政府作出这个不寻常的决定呢，是一种政治挑衅啦，但是更深一层呢，是表现佢即使台军要打到最后一个人呢打败呢，佢都要坚持到底咁话。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最近美剧《艾米莉在巴黎》成为热话，其中描写法国文化的篇幅惹来部分法国人的不满，认为这些是不合时宜的黑板印象，甚至批评当中一些法国演员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同意演出。如果略嫌美国人看法国不够准确，这样由旅居巴黎十几年的英国人眼睛来到看这个城市，应该会更有说服力。 爱是你，爱是屎，作者史蒂芬·克拉克在写出这本书的上集《巴黎塞拉》之后，自费印刷出版，从亲自拎上街上面兜售，在口耳相传之下爆红。续集《爱是你，爱是屎》出版之后，名动英法美三国，成为了很多自费出版者仰慕和学习的对象。 《爱是你，爱是屎》成是听书名就知道是爱情喜剧。他讲述英国男子保罗去到法国工作，受尽法式的文化冲击，例如散漫到好像大爷的工人，优雅地挑逗保罗的老板夫人，还有不喜欢穿内衣但是很喜欢紧紧拥抱他的未来外母等等，令人每揭一页嘴角就失手一次。 克拉克用幽默来克服文化差异，例如法国人嗜酒如命，他说法国有绝佳的葡萄酒和烈酒，因此产出欧洲最健康的酗酒者，吃了无数苦头的保罗渐渐熟习在法国人之间周旋， 打算在巴黎开一间英式茶室，却被质疑嗰阵，佢话法国人饮嘅是各种灌木植物浸泡而成的茶。如果你对煮树枝有兴趣的话，有些都几好饮的。茶室开张之后，法国员工令到保罗头痛，对茶室远景的最主要担忧就是员工会开始秉持住真正的法国服务业箴言，顾客就是浪费时间。 这本书是一个流亡法国多年的英国人，他用血泪和笑声练就出来的巴黎求生指南。虽然书背话保罗继续大肆破坏英法两国的外交关系，实际上他在嬉笑怒骂之间带领读者欣赏巴黎，提供在巴黎生活、工作、谈恋爱和打交道的速成秘笈。欣赏不一定只可以讲赞美的说话，适度的自嘲和调侃有时候就更显得不落俗套。对法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在亲身踩上巴黎街头的狗屎之前，不妨先一头中落去爱是你爱是屎里面了解一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爱是你，爱是屎》，作者史蒂芬·克赖克，由大家出版社出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情最新的情况有所谓持续年轻化的迹象，政府专家顾问亦都是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最紧要市民咧就有病征，就千祈唔好喺屋企长时间休息。当你感染咗新型冠状病毒咧，你唔会即时气喘，去到气喘咧，其实病毒已经入侵咗下呼吸道。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今年抗疫抗到有点疲劳了，但无论什么时候，大家仍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认识的义工朋友，无论是第几波疫情，仍然坚持派口罩和防疫物资，希望大家带着这份大爱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咁系啊，星期一咧就阿马老大咧就嘅主持嘉宾咧系卢伟力博士，咁啊题目咧就系、是、诶马思珍同香港电影同埋粤剧。 咁啊，刚才有讲咗个故事就讲呢个宋世杰，佢、北方嘅剧本咧，系清官戏啊，最后嗰个结局咧。虽然是沉冤得雪，但是呢按照官场的规矩，你宋世杰一个平民告官，还要一笔扫到三个现任官、一个按察司、一个院官，还有一个这个知府，那么以民告官是很大罪的，就要发配去边疆。咁宋世杰嗰陣時咧就唱咗一大段話啊，好淒涼啦！你哋即係又冇事啦，又發翻家產啦，我咧就要發配。呢件事本來我係見義勇為，唔關我事嘅，但係點解要咁淒涼咧？咁啊，好在咧嗰、那個受冤屈嗰個女人同埋佢嗰個契大佬就發現咗原來。八府巡安呢个最大嘅官咧，就系帮佢哋写状嗰个。 系 啊，咁就宋世杰话啊，咁我就冇事咯噃。啊，咁就上去话，喂，我呢单嘢系由你而起嘅。咁你点计先？咁先至算佢唔使去发配。但系马思曾就唔系， 改咗佢， 改成小人物挑战大人物，民告官。不但告三个，仲要告埋你八府巡安。喺你嘅下属出嘅咁嘅冤案，你系咪有愧对皇帝？ 啊，皇帝即系如果追究起上嚟，你都唔得掂。 嗯 啊，咁搞到四 个 官咧， 呢、 這 个系、 四个官围住佢， 踎咗喺度， 要翳佢，翳佢。喂，阿、马先生，阿宋先生，点咧？你话点先好咧？ 嗯， 马斯登就设计咗个好绝屈啊！刘丽丽话斋，好绝屈嘅场面吓、啊，你同我讲嘢 啊？ 乜你同我讲嘢咩？踎低咯吓、啊，即系要将你个官架个官威啊， 嗯， 降低， 全部剥落嚟，要将你降低到我哋平民咁嘅高度、啊，踎喺度讲嘢啊，做下街踎不妨。咁呢度咧係好大胆嘅一种改动嚟嘅。 係啊，呢、這个情颠覆咗嗰、那个原本嗰个故事嘅结构嘛。 所以马派同马康佢係一个完整嘅一个艺术嘅一个东西。佢同香港呢块宝地啲人成日中意话香港文化沙漠，其实唔系嘅。香港佢有呢种文学自由、艺术自由，佢就出到呢啲咁嘅嘢。 系啊，冇错。 系头先我接翻阿马鼎盛兄嗰个口钳咧，咁其实呢、這个审死官啊，审死官呢个戏咧，即系后来阿、杜琪峰导演、周星驰主演啦。咁啊，喺九十年代初又拍过， 系啊， 咁佢啊专登，系啊，专登向马思曾致敬嘅、哦， 系啊系啊， 其中有一个镜头，嗱，佢除咗有一啲设计系依足马思曾嗰个版本，譬如话几个官都要踎低啊，咁样同佢讲嘢嗰度咧，佢仲有一个镜头咧，就系呢个周星驰嘅老豆老母嗰张相咧。其实就是马思曾嚟嘅， 系啊，哦， 系啊，即系喺个电影入边， 喺个神台度， 系、啊，喺个电影嘅神台嗰度咧，有佢啲祖先， 哦， 咁系马思曾嘅 相 嚟， 张 相 嚟嘅，哦， 系啊，马思曾 知道， 系啊，呢个咧系 都讲咗出嚟啦，佢 系啊，好。 在答記者問嗰陣時 候，哦， 係啊，好明顯嘅， 攞呢個方法嚟向呢、這個 前 輩致敬，即係偷咗你橋啊嚇， 係啊，咁呢個係一個，咁另外咧就仲可以睇到咧，就係、是、馬思曾嗰、那個所謂對於嗰、那個喜劇啊，嗰、那個掌握咧，因為喜劇咧除咗個故事層面。嘅嗰個喜劇性、語言嘅喜劇性之外咧，仲有嗰個所謂叫做動作安排嘅嗰個假定性啊。咁、於是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咧，佢就超越咗嗰個故事，而成為一個我哋叫做意象，即係話咧，呢啲官都要踎低同個普通人去傾偈、去講數。咁呢一樣嘢咧。呢樣嘢就成為即係離開咗呢套審死官嘅套電影啦、就成為一樣香港文化，即係我哋話有事好商量，啲官都要即係等於我哋某啲特首都話佢會擔張凳仔攞支筆攞本簿去落街啊嘛，係嘛？或者係彭定康時代都會去下街頭食蛋撻啊嘛，就係呢種啦。咁呢種咁接地氣呢種咁嘅處理呢，其實係馬思曾呢路嘅伶人嘅一種好重要嘅貢獻，放下身段啦嘛，佢做一個大佬官，但係佢演好多小人物、電影裏面嘅小人物，佢演好多呢係入你心㗎、即係譬如有一套叫父母心嗰度戲呢，演一個即係戏班，系啦，落魄嘅戏班嘅一个演员，有一个老豆，有一个丈夫，哇，一生劳碌，真系演得好入骨嗰套，好感动。 呢套应该系偷卓别林嗰个桥嘅， 系啊， 卓别林有一套电影就系、是。 佢演一个穷困老岛嘅演员， 哦， 即系嗰个舞台春秋， 系啦， 系 啦，偷桥嘅， 我同啊咁嗰个桥诶，嗰、那个桥咧就老岛就系嗰、那个嗰、那個、部分啦，但系嗰个家庭伦理嗰部分咧就属于香港粤语片时代好有特色， 嗰阵时嘅家庭 最兴噶啦，慈母女之女。嗯 系啦，冇错。咁啊，其中有一个参演嘅阮兆辉咧， 林家声添， 系啊，阮兆辉而家七廿几岁啦。咁啊，林家声就过身啦。咁啊，黄万妮啊，咁样即系一家人咧，即系嗰个伦理嗰个感觉咧，响嗰套戏里边咧，就有一啲影评人啊，认为呢套戏咧。可以是列入世界经典电影的。是 哦。 是啊舒淇啊舒淇 就人类下的。是。嗯、这个又是香港电影的特色是打地气。是很贴近小市民。嗯、特别是五十年代那时候的经济环境不佳。是。即是找两餐都难。 那时候我们叫这种叫烂衫戏。 哦。 即是烂衫的。 衣衫褴褛。 衣衫褴褛的。 是、啊。 着唐装的这演员。 系 细路仔咧，着嗰啲衫咧都系好普罗嘅，粒衫啊， 打嗰啲咁样啦， 即系大佬着完，二佬着，二佬着完，细 妹着，粒衫啊，牛，唔好听叫牛记粒记啊。 另外有一套都值得大家记住嘅咧，就系马思曾同埋李小龙有对手戏， 哦， 嗰套系叫爱啊， 哦、 爱。是中聯電影裏面的愛呢咁佢呢就有好多個唔同嘅故事啦咁其中一個故事呢就講一家人落魄喺街頭賣藝打功夫咁就要籌水 返 去鄉下嘅。 嗰陣李小龍十一二歲啦。 係呀咁馬思曾同李小龍呢即係喺街頭賣藝一個打螺一個就打關頭咁樣啦。一人一句咧，好合拍哇！我覺得咧，即係李小龍，即係睇翻呢個片段咧，都覺得馬思曾咧係同佢合拍得天衣無縫， 嗯、 即係伙計打螺打螺打到羅多羅、嗯、炒二嗰種，即係好、嗯、好好睇嘅。 嗱，有一個，因為我哋今日先得兩節，有一個話題咧，就應該講就係馬思曾嗰個愛國啊，嗰、那個愛國啊，嗰、那個古仔咧。卢伟力可能你未听过的、你听过的呢就是马思曾在1941年、黑色圣诞日英军投降、日本仔打到来、那就个文化特务叫做和久田。 和久田。 和久田。 和久田杀上门来要马思曾出来唱大即是做大戏来庆祝嘛。 嗯。 那马思曾就偷渡啦走人啦去澳门然后回内地。这段呢大家都知道，但是后尾到1942年5月，马思曾在广州湾即是湛江啦，做戏嗰阵时咧，和久田带住啲汉奸系一直追到去湛江嘅。嗰阵时咧，和久田觉得就即系大局已定啦。佢手里边拿住大把牌，即系唔怕马思曾唔就范。咁有咩牌呢即是我总结一下呢马思曾面对的是什么呢是要做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即是这三点。和久田首先就告诉你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四二年五月份不但香港已经是在日本仔手里面了。 新加坡都是。 马来亚、 是啊 缅甸、新加坡10万英军都投降。菲律宾10几万美军都打败，咁两架呢个超级战舰，一个威尔士亲王号，一个却迪号，喺南中国海咧又俾日本仔炸沉咗。即系和久田话俾佢听，而家大日本皇军咧所向无敌嘅，你走得去边系嘛？你都系乖乖地跟我翻去香港做戏啦吓。咁、呢个够威武啦，皇军。咁但係佢仲知道馬思曾當時呢係好困難，點解呢？因為大批嘅演員呢都唔係喺廣州灣。 嗯， 即係紅線女嗰陣時係咩？係四花， 第四花旦。 係啊，即係靚妹嚟嘅咋，但係都要做埋班。 咁你大批嗰啲拍檔咧都仲喺香港。 嗯， 咁你喺呢個廣州灣咧，你邊有戲院啊？ 係啊， 嗰陣時湛江，你搭竹棚嘅咋？去鄉下做嘅咋？好天曬落雨揼，你收得幾多錢啊？ 嗯 啊，你氣箱氣籠又唔齊，锣鼓镲都唔齊。 嗯， 咁你咁貧賤，你喺呢度有咩位咧？係、嗯、嘛？咁你講翻呢個香港。他認為當時喂唔使講第二樣，即係啲演員咧啲陣容 嚇，齊啊齊曬， 薛覺先、新馬仔，嚇、 嗯 啊、白區榮，女嘅咧唐雪卿，嗱呢啲盧偉力熟啦，上海妹， 嗯、 余麗珍， 哇 嚇、啊、魏少芳， 正人都大把， 係嘛？ 嗯， 李小龍個老豆啊，李海泉、啊， 李海泉做丑生嘅， 係嘛？咩、 嗯？ 张活游啊， 张活游小生嘅， 罗品超啊，咁呢啲全部喺香港，同埋咧香港嘅戏院咩水平啊？ 系 高星啦、娱乐啦、中央啦、九如坊啦、普庆啦，喂呢啲冚唪唥嗰啲音响、嗰啲灯光、嗰啲座位， 一流嘅，嗯， 嗰啲戏粉即系收门票，点同啊？吓、啊？咁你比一比，而且仲有咯。你如果翻香港做咧，你马思曾嘅《贼王子》个电影仲喺度放紧， 系 你仲有片酬攞，你喺香港嘅银行存款咧可以考虑发还。 嗯， 喂，咁三管齐下，你马思曾仲唔走？ 系就系、是、唔走。 咁呢度马思曾唔系话即系一腔热血就黑板唔做啦，咁唔系咁简单嘅、 嗯， 三年零八个月、啊，大佬 要挨得住嘅、 啊，吓、啊嗯、即系冇米落镬嘅、啊 嗯， 所以嗰啲你话爱国，嗯、你而家后生仔讲一句好容易啫，系、 嗯、 嘛？咁真系喺打仗嗰阵时系颠沛流离，冇两餐，晚黑冇定瞓，你如果喺香港，你话实在冇定瞓，咪瞓戏院咯， 戏院都冇得瞓。 你走去湛江，走去广西，边有戏院 嚟瞓？戏院都冇得瞓，搭竹棚嘅。 唉，所以即系马思曾喺呢方面咧，佢系实打实攞佢嘅身家性命嚟到表达佢嘅爱国情怀。 系 咁呢点咧，到今天为止咧。即係如果紀念馬思曾就兩方面啦，一方面係喺藝術方面啦、 嗯， 一方面係喺外國方面啦。 佢嘅性格問題啊，呢個係啦。阿盧偉， 呢個係 咁啊！今日唔好意思，即係時間短促啊， 發揮得唔夠啊， 發揮得唔夠，咁啊揾一日咧再嚟個 長談先得啊。 係啊，冇錯啦。咁啊，講一講聽日咧，星期二咧就啊。岑日飛兄咧就主持，咁啊嘉賓咧有啊米克，就係我哋財進嚟嘅呢位後生仔咧啊喺浸會教書嘅喎。 咩題目啊？ 咁啊題目咧就叫做導賞員啊。 好嘢喎！ 係咁啊點樣導賞法咧？ 導賞乜嘢先？ 係留意收聽啦。咁啊跟住咧又係首本名曲啊！这个、呢個手書院裏面的步月抒懷， 馬思曾唱 的。馬思曾唱 的。你看是一半明月，我也是看一半明月啊！ 冇錯啦，你識念啊！好，咁啊，聽聽呢個主題曲先，拜拜。 一輪明月照海南。论明月啊，老师，莫非你多饮了几杯，花了眼啊？刚个重阳只得半边月咋，何以话有一轮明月照海南呢？ 哦， 你看见是半边明月， 半边明月， 我也看见半边明月， 本来是。半边明月啵， 你看见半边明月，我也看见半边明月，合起来岂不是一轮明月呢？ 老师博学多才，无人不赞，赞你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识啊！ 我有所不晓啊， 哪样不晓呢？ 一不晓阿谀浅味，二不晓颠倒是非，三不晓伤天害理， 此所以得人称赞啊， 此所以得罪权奸啊。来呀，我观你的贪婪啊，贪啊的贪赢清正的奸，再见你难负啊，世吹呀严啊。